曾不愿不醒，在你最美时竟让我遇见你，你是别人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

欢迎关注历史上的今天，我是金涛，来关注今天内容。公元前356年7月22号，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诞生。1928年7月22号，彭德怀发动平江起义。1952年7月22号，埃及七月革命爆发。1970年7月22号，成昆铁路建成通车。成昆铁路是西南地区乃至我国重要的铁路干线，北起四川省成都市，南至云南省昆明市，线路全长1096千米，于1958年七月开工，1964年复工建设，1970年7月1号竣工通车，是国家一级单线电气化铁路。1994年7月22号，首届宋庆龄奖学金颁奖。1977年7月22号，法国下游宫大火。2009年7月22号，中国西藏和长江流域发生21世纪以内最大规模日全食。2011年7月22号，挪威发生严重爆炸和枪击事件，被称为于特岛惨案。以上是今天的主要内容，我是金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 突然忘了，我还在爱着。